网易云阅读，喜马拉雅出品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明月清原著，古风多人有声剧《长安少年游》。 叶庆这大半年来升得也快，渐渐得到将军青睐，不然也不会当副将了。他们东营的将军叫魏海，50来岁，正是壮年，是老靖北侯收的义子，算起来是靖北侯的叔父辈了。兵法虽然4平8稳不甚出奇，但胜在心胸宽广，不像一般的主将独断擅渡，爱包揽下属的功劳，又爱打压出头的年轻将领。叶庆军功出身，从小听父兄讲军中上下级斗法的故事，如何不懂珍惜呢？不过再宽广的胸怀也扛不住敖云这家伙。人人都知道虎贲骑中有个人，半年从士兵升到将军，虽然他是王侯，又带着上百家兵来的，相当于从个百夫长升到了副将，这速度也够快了。但以他的军功，如果不作妖，绝对不是现在这个副将军衔。这还幸亏遇见的是魏将军，换了个狭隘点的上级，早被人整死了。如果说上个月他救叶庆的那次是雪中送炭，连镇守断龙口的太远将军都亲自问了敖云名字，送了他一身铠甲以示嘉奖，可以将功抵过，那他这两次就是妥妥的临阵抗命。本来他手下那1500的精骑兵被他练得可以和靖北侯的亲兵对抗，完成自己的任务很快，偶尔干点别的也没人说他，但他是次次都有新意，上次直接偷袭后方，还算是魏章这家伙自作主张替他挨了10军棍，这次他自己跟魏将军争执，死不改口。 我不在白龙山上固步一阵的话，他们绝对会越过流域河的。 越过流域河又如何？ 魏将军被他气得头疼。 流域河下方的村庄本来就有很多胡人，如果被他们安插下探子，用鱼鹰传讯，整个靖北的重骑动向都会被窥探。 那你就守一辈子不成？ 不用守一辈子，守个这半个月就行了。等幽州那边再夺回兖州，查云朔的重心就转移了。 他还振振有词，魏将军说他不过，只能让他顶香炉。他倒也乖乖顶了，站在帐门口，魏章也跟着他，两人像一对门神。本来虎贲骑也笑他们，一则因为他们新来年纪又小，二则敖云身份尊贵，也是侯府世子，虽然是个江南没听过的什么平津侯，到底不一般，来的时候还带着100多的家兵，里面有个脸上带疤的中年人，更是高手中的高手，所以一来就立下了斩首西戎长官的功劳。魏章更是索性承认了自己就是敖云的小厮，把虎贲骑的副将们都逗笑了，叫敖云少爷叫了半个月。不过等敖云自己崭露头角之后，这些嘲笑就渐渐变了，连外号也变成了小票骑，要不是他总自作主张，估计要更得重用。靖北侯的30000重骑兵中，10000亲兵常年镇守玉门关，还有10000放在北营中与幽州守望相助，剩下这10000就是虎贲骑。敖云手下兵虽少，却是精锐中的精锐，他这个副将也比叶庆的要有分量的多，与其说魏将军偏心，不如说是有心栽培他。靖北军的将军都是些大老粗，懂兵法的少，所以敖云年纪虽小，说话却很有分量。年初幽州沦陷，不知多少年轻将领罹难，靖北的青年将领也断了层，正是用人的时候，等敖云历练2年，执掌虎贲骑也指日可待。所以叶庆等人散了，又问他， 你是不是脑子不好啊？忍一忍，等升到大将军，你就可以自己施展才能了。 我也忍过的，但这些都是忍一忍就要出大事的。我衡量过得失，其实魏将军也知道我是对的，只是明面上不能承认罢了。 那你就等着有一天这个副将都丢了吧。 哼，不会的。 什么不会啊，你天天战场抗命，迟早出大事。 等监军来了，一切都会不一样的。用兵应当急如风，侵略如火，如今正是关键时刻，一定会有旨意下来解开我们的手脚。 叶庆真不知道他的信心从何而来。 难道你还真等着一个青天大老爷的监军把你提拔成大将军不成？你别做梦了，就算你百战百胜，也要慢慢升上去。 再说了，你怎么知道监军来就一定有用呢？ 朝中派监军的事是从新帝登基后就有了计划，先是在燕北小试牛刀，据说很有成效，有几个倚老卖老的老将直接被告老还乡，大快人心。随之幽州也派下了监军，靖北的倒迟迟未来。叶庆离京时，新帝刚登基，一直与家中音讯无通，只听说当今圣上高瞻远瞩，肃清朝野风气，最显而易见的就是军费充足，新兵也源源不断地补充了过来。也不知敖云这家伙是从哪儿听到这些消息的，还激动了起来，一双眼睛又黑又亮，面容也漂亮得很，目光灼灼，星辰一般。他斩钉截铁地道：“ 哼，我就是知道。” 叶庆懒得理他，知道这个人有时候是看起来像脑子不太好的，说了句“我去见将军了”，就进了营帐。朝堂最近安静的有些让人心慌，小叶相自从出宫见府后，渐渐在宫中留宿的也少了。朝事一少，说媒的人就来了。叶家是凌烟阁上第一名的王侯，如今更是包揽了前朝后宫，可以说风头一时无两。连云兰也收到不少消息，据说今年在京都贵女的名单上，唯一能与之匹敌的也只有新鲜出炉的状元郎穆凤居了。不过状元郎的官职不高，目前看来还是小叶相更胜一筹。除却边疆战事外，近来天下太平，把燕北和幽州的监军选好后，更是了却一桩大事。又听见靖卫消息说，京中百姓赞扬圣上高瞻远瞩，称之圣明天子还不算，还私下呼之为萧家二郎。萧景琰和大周太宗一样，都行二，是暗喻天子圣明，有太宗遗风，所以云兰心情大好，见到穆凤居早早到明正殿点卯，难得戏谑道：“ 状元郎休沐日都来得这样早，是存心不让我们安生了？” 圣上勤政，官员休沐日照样在明正殿起卧，这半年来他连寝宫也回去的少。其实先庆德帝和明义太后都是好风雅的，萧景琰更是在宫中浸染长大的，春狩秋猎赏桃花，夏日避暑曲水流觞，秋有登高赏菊，冬日梅花酿酒，饮宴赏雪作诗。边关战事也安稳，又正是25岁的年纪，却像是对一切全无兴致。云兰没经过情字，不知道其实只要那个人没在身边，无边美景也一瞬间失去颜色。难得穆凤居春试的状元郎不过17、18岁的年纪，也陪着圣上熬，和他同科的举人都外派了，他却一直留在京中。虽说圣上有意扶持江南，但也是他用心。当初琼林宴上，天恒帝笑问殿试三甲日后想做什么官，榜眼想去翰林院修书，探花郎想去边疆，问到穆凤居，状元郎却道：“ 愿为中书舍人，随陛下驱驰。” 中书舍人不过从七品，唯一的好处是在御前供奉的时间多，相当于充当圣上的笔墨，起草诏书政令。但大周另设丞相，所以没什么实权。穆凤居愿意做这个，是愿意跟着圣上做天子门生。他有这个心，天恒帝就成全了他。如今来了半年，成长非常迅速。他本来就天资聪慧，又极好学。最难得的是要强，一旦有什么搞不懂，宁愿废寝忘食。他父母都在江南，也是心尖上的独子，担心得很。一年两季送了名医来请脉，只是不敢明说。如此早会又生得这样漂亮，怕是早夭相，所以家人日夜牵挂，也不敢早娶。他的脾气倒跟云兰投缘，锋芒毕露，是江南锦绣乡中养出的习气，难免让他想起故人。穆凤居祖籍江宁，比荣浩更像江南人，活脱脱是戏台上的小生，一双桃花眼，连交金的神气也似曾相识，笑道：“ 云兰姑姑比我还早，看来靖北侯要头疼了。” 往幽燕派监军倒不关云兰的事， 皇上万般都好，就是对边疆战事有点过分关注。连玄同府也有点害怕，有天散朝后悄悄与庆亲王道： 圣上不会是真想出击西戎吧？ 蒙苍死后，西戎消停了许久，虽然时不时有小战役，但很少见像当初幽州那样雷厉风行、动兵数十万的大战。但圣上却始终把战事握在手心里，紧要军机都是枢密院与明政殿各一份，又把平西王世子荣恒安插进了枢密院，独掌军事，甚至给了他关键时候代圣上否决枢密院决定的权利。虽然看起来是扶持荣家与叶家抗衡，但未免也太看重军事了。不怪他们害怕，守城之君也有守城的好，像天恒帝这样年纪又轻、格局又大，难免担忧他会效秦皇汉武的后尘，穷兵黩武，虽然功在千秋，也有伤民生。庆亲王也不知道这里面的故事，自然答不出来。他们也不会知道为什么是荣恒掌军事，除了也有一个家人现在西戎的荣恒，谁还能在紧急时做出接近他的决定呢？连派监军这件事也是一样，圣明如天子也控制不了战场上的生死，只能派最得用的大臣肃清边疆风气，至少来自身后的内耗会小一点。燕北王是在东宫时就开始经营的，自不用说，敖仲也向来温和，靖北侯那边的人选却迟迟没敲定。靖北侯年轻，锐气重，手握重兵，不愿意受人掣肘也是正常的事。好在还是东宫时就已经安插了人，这时候正适合派个知分寸的老人下去。 有声剧《长安少年游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